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62集，衣冠禽兽。白玉堂来开封其实挺久了，不过这段时间一直在出巡。说起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包大人真正意义上在开封府大堂开堂问案呢。众人都呼啦啦跟去，三班衙役两边站立，公孙先生落座，展昭也换上官袍，站在了包大人的桌案边。太师、八王爷和赵普都有人搬来椅子旁听，其他人靠在屏风后边看热闹。包大人一拍惊堂木， 带人犯。 两边衙役拄着杀威棍就喊威武，公堂之上气氛瞬间肃杀，众人一激灵，趴在阴侯肩头的小四子瞌睡也醒了，睁大了眼睛看着包大人审案。没一会儿，就见衙役拖上来了一个人，那人跪在公堂上，面色惨白，似乎是受到了什么刺激。随后还抬上来好几具白布盖着的尸体。展昭看了一眼，被押上来的是包大人当年那个同窗，也是这次鬼面人报复的案件中逃过一劫，被天尊救了一命的徐子燕。而他身边的尸体分别是乔欣、王学允、梁有道、王月明、玄宁。之后衙役又拽上来了两人，这两人展昭没见过，不过跪下之后听交代是漕运都管李兴以及城西回春堂的掌柜刘坤。这两人也是包大人和屈仲远当年的同窗，当时和玄宁、王月明一起聚集在茶铺神神秘秘商谈的就是他们几个，之后他们都被影卫保护了起来，所以没有丢掉性命。包大人抬手啪一声拍下惊堂木，下边三人惊得一缩脖子，包言则舌，每一回看他爹审案都那么吓人。庞玉以前让包大人审案审怕了，就觉得腿肚子有些抽筋。 你们三个刚才在外边走过了？ 三人哆哆嗦嗦点头，包大人又一惊堂木，吓得三人就觉得肝在颤。 那你们要不要交代一下当年究竟干了什么亏心事？ 包大人的大黑脸严肃异常，三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哭着磕头认罪。 我们知道错了，当年一时糊涂害了屈仲远，但是我们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从头说起。 包大人压着怒火，让三人将当年实情说清。 我们当年在太学念书的时候，高不成低不就，虽然家里有些家底儿，但总觉得出头无望，又不是什么大才子。我们几个和屈仲远关系不错，经常一起喝酒，但是有一段时间屈仲远忙着赚钱给青梅竹马的情人买礼物，所以没和我们一起。有一次我们在酒桌上埋怨屈仲远重色轻友，有个人突然加入了我们。 徐子燕说的那个人正是当时刚刚当上驸马爷不久的王峰。王峰身份尊贵，能和他交上朋友，对这几个太学学生来说是天大的荣幸，于是一来二去就熟了。众人发现王峰问了很多关于屈仲远和他家乡青梅竹马的情人的事情，问得还挺仔细。众人也帮着王峰打听，甚至连那姑娘的家宅住址都查清楚了。有一天，几人又同王峰一起喝酒，王峰将一张纸给了他们，让他们照着抄一遍，然后夹在屈仲远正在抄的那一本书里。几人虽然不解，但既然驸马爷吩咐了，于是就照着做了。当时负责抄书的是玄宁，玄宁要抄一遍自然要看内容，看了之后觉得莫名其妙，又觉得后脖梗子冒凉气，不明白王峰这是在恶作剧还是干嘛。抄完了之后，众人将这一页纸夹在了屈仲远最近正在抄的一本书里，很快就忘了这件事。不久之后竟然传来了屈仲远未婚妻病逝的消息。屈仲远一蹶不振， 而那几人也有些疑惑，是否他情人的死和王峰有关系。但仔细想想又觉得不可能，这无冤无仇的堂堂驸马爷害死屈仲远的未婚妻做什么？但之后的发展让众人不得不怀疑王峰和此事有关系，因为屈仲远用了阴阳殿的方法，而开封城内也随之而来出现了鬼面人作怪的事件。那一天夜里，几人连同玩得比较好的几个学长王学允、乔欣等等一伙人一起出门，想到王峰的府上找他问一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在半路上遇到了狼狈逃跑的屈仲远，屈仲远是从驸马府逃出来的，当时后边有王峰的追兵在追他。 救救我，快救救我，王峰将我抓住之后软禁了起来，你们救救我。 屈仲远向他们求救，然而众人却为了自己的前程将屈仲远交给了帮王峰来抓人的宁公公，以换取日后的飞黄腾达。至于之后的事情，他们都不是很清楚了，直到以前的同窗陆续被害死，类似曾经屈仲远的鬼面人出现报仇，他们才害怕了起来，再去找王峰帮忙，但王峰已经不肯见他们，而他们也无凭无据，只能躲藏和隐瞒。三人哭着将当年的事情交代完了。 白玉璧上的四个字就是给你们的，衣冠禽兽。你们为了自己的前程陷害同窗，竟然还陷害李德，事到如今尚不知悔改。王峰是怎么害死屈中远的未婚妻的？ 三人此时哪儿还敢隐瞒，但的确知道的不多。 我打听了一下，好像跟姚香阁有关。 包大人皱眉想了想，姚香阁的妖女善于制作香料，也就是毒药和迷幻之药。唐姑娘的举家失踪和当年的哑女遭遇极其相似，也许是吃了香料之后记忆产生了混乱，搬走之后使用另一个身份继续生活，而忘记了以前的情人。街坊四邻则可能是被表象所蒙蔽，但时过境迁难以查证。包大人已经大致知道了当年实情的来龙去脉，这三人口中也问不出什么别的了。包大人命令将他们打入地牢之后再发落。随后包大人提审了实业的同学聊室友，以及和他斗殴将他捅伤的那个太学学生。两人交代他们的遭遇和徐子燕他们差不多，也是高不成低不就，但是遇到了王峰。实业喜欢研究医术，于是他俩将王峰让他们抄的那张卷子塞在了实业正在看的那一本医书里，这么巧正是庞玉找到的那本。那张他们手抄的稿子还完整地夹在书里。实业看过之后看来并没有拿走，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实业是从哪儿学会的阴阳殿的玩法，果然危险的是身边的人。之后传来了实业未婚妻病逝的消息，又出现了阴阳殿鬼面人，于是两人害怕了，内讧的时候打了起来，才被发现。包大人摆了摆手，衙役们将两人也押下去等候发落。等人走了，众人又聚集到了包大人的书房讨论案情，将各自查到的都说了一遍。展昭和白玉堂终于从公孙口中知道了王峰是利用药蛊作为筹码威胁赵真，将所有事情前后串联，一切都开始明朗。 说到底，王峰偶然间得到了纪长天留下的家族遗训，学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成了纪长天的信徒，就开始作恶。他炼药希望让纪长天复活，用的是纪家几代人研究出来的换魂魄的方法，就是说死后将魂魄转移到一个健康的人身上，霸占他的身体变成自己的。纪长天是想要我的，而王峰就想要他儿子王宇的。宁公公是要个完整的男人的，于是他们开始利用鬼迷人的法子来抓人试药，越做越疯狂，最后用几千开封百姓的性命逼迫赵真答应了他的条件。 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书院那条线呢？之前鬼迷人袭击杀害学生之类的事情都是屈仲远干的， 包大人微微皱眉，他想起屈仲远就痛心，也怪他读书的时候对屈仲远关心太少，若是能及时发现，屈仲远就不用遭这样的罪。包大人听白玉堂说屈仲远已经非人非鬼，原本好好的一个有抱负的才子，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不说，还成了个怪物，活在痛苦和仇恨之中20年，怎么叫他不恨？ 哎，对了，今天王宇没去太学吗？ 没啊，今天的确没看到他。 赵普让尹卫出去找，一方面通知赵真一定要在王峰之前找到大长公主和王宇，将他们保护起来。庞太师看了看天色， 离晚宴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必须想个法子出来，不然总不能真让他们放殷侯和天尊的血吧。 展昭和白玉堂眼神一凛，那意思绝对不行，直接宰掉他。包大人和八王爷对视了一眼，都叹气，当务之急是找到药谷，可药谷在哪儿呢？王峰这老奸巨猾的人一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才敢要挟赵真。众人正纠结下一步要怎么走的时候，天尊突然看向殷侯， 你听到没？ 殷侯点点头。众人此时神经都有些过度敏感，外面情况危急，满大街的僵尸，这两人听到什么了？僵尸变异了？殷侯却是摆了摆手，示意众人不用紧张。天尊走到了门口，看着院墙之上， 来了个老朋友而已。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